Hello， 余义伟、周海光、阿布。 游花园，一搭即热线，1872903。 咁开呢个题惊你哋闹。 咁你唔开啦， 系咯， 但我护照 唔使惊。听下而家呢个台兴 cut 线嘅，俾人啊听众打电话嚟讲两讲 cut 线，真系冇瘾啊！ 听众嚟嘅咩嗰个？梦恐哥嚟噶， 梦恐哥，哇！你好熟喎、啊，同佢都真系喺呢个本都好似上海仔喎、啊， 你上水仔啊你， 下海仔啦、 啊！我哋夜晚做节目成日见到梦恐哥噶，喺隔篱房， 间唔中间， 你真系好眼，我真系点都唔认得佢，佢兜口兜面 撞噶， 我见真系都发梦噶嘛，我自己。 喂，咁我开题先啦。喂，1872903全线开放晒，咁、咧就可以打埋报名，讲咩题，做咩翻兜笑反初啊？牛， 谂下谂下真系 下海仔好笑。 阿牛，我反初翻嚟食 下海仔。喂，笑真，我见到你下海仔。 海下西贡有个好靓，好多山好靓。 好中意呢排食饭咧，阿 Bo 呢排你同我哋食饭小心啲啊！ 做咩？ 而家餐餐饭都要夹钱嘅，一唔夹钱嗰啲饭局咧，你就系要啦，你小心啲啊！ 最多我哋抽纸仔边个三 十 percent， 边个五 十 percent 喂，咁咧1872903开放晒，打电话嚟报名，讲咩题都得嘅。咁、我依家自己开。咁、我琴日就去拍电影啦，咁成日咧就系喺间茶餐厅度，玩嘅啫，即系一幕戏咁搞掂晒，咁啊拍咗8个钟到啦。咁啊，朱芬都有份去。好啦，咁啊个茶餐厅嘅陈设咧就大约系男女主角，好似就系阿刘心柔同埋阿 张智霖 就坐中间。 嗯， 茶餐厅两边咧。就是一啲 booth 嘅位置，即係嗰啲卡位，好、簡單啦。咁、我呢邊咧就同阿即係我茶餐廳嘅左邊呢度咧，我咧就係同阿黃君興就做情侶咁樣嘅，係、啦，冇 預計， 總之講男講女咁啦。咁而右邊嗰邊嘅卡位咧，右邊嗰邊嘅卡位咧 、啊， 就係朱芬同埋另一個朋友叫做阿 Mark 嘅，就係做兩公婆嘅。 OK， 嗰啲我唔理啦。 總之咧，大約係6个演員啦，侍應嗰度冇理。总之 ，anyway， 一去到咧，我哋第一部分咧就拍咗中间主角嗰啲啦，咁、跟住又再拍主角两边嘅 close up 啦，讲完啦，好简单啦，好啦，咁跟住咧就拍我哋呢边啦，咁咧就一嚟咧就拍咗我哋呢边嘅对话，即系我同阿黄君兴嘅对话先啦，然后就再执镜头机啦，再 跳拍啦，即系唔系顺拍啦，跳拍啦， 执机位咁啊对住我 close up， 咁我就完全唔走得啦嗰阵时，好啦，咁咧个问题就系咁嘅，我咧就对住镜头嘅时候准备就 camera。action 嗰啲咁样噶啦，咁黄君兴坐我对面噶嘛，咁净系影我啫，咁咧就突然间咧，黄君兴就望住我右边嘅地下，佢啊都几大只、我顶妙啦，问题就系佢好轻描淡写，就话啊都几大只，系冇嘢嘅，好啦，平时嘅我。你估我会点？我话即系做紧咩？我都话到明，如果喺直播室我做咗一节目，开下麦，我见到有只曱甴嘅话咧，我都必定会抌 headphone， 真系对唔住啦，人工唔收啦，咁话真系太惊。好啦，琴日成堆人喺度时候，啊都几大只咁，我就望住，我咪再望住地下嗰只嘢啦，跟住望住黄君兴啊。做乜你唔惊噶？我话，但我就夹喺个卡位度走唔甩。喂，不过如果你惊咪好啦，系咪先？佢又唔惊，咁死啦！我夹喺卡位度唔喐得。咁我好彩嗰时咧，就唔知啲灯正极整紧定咩，我就喺卡位度摄出嚟就吞后，让嗰只大好大好肥嘅只曱甴咧喺我侧边度徘徊。 啊！ 咁跟住我就拱一个唔知长毛定 cam 咩，我惹到边个？总之我就拱佢指住只曱甴，但周边人所有人都见到人咧都冇反应。 系， 亦都冇人惊，亦都冇人主动话想踩死佢。 因为唔会踩死噶啦，而家呢个年代。 可能系。 而家呢个年代唔会踩死，大家望哦，咁啊等佢走咯，等佢过镜咯。 又觉得邋遢咁等等啦， 我谂系即系系啦， 等等啦。咁 anyway 啦，咁跟住咧，喺度徘徊咗大约我谂10秒到啦。咁啊，阿肥猪大只嘅曱甴咧，就已经系我个直情我凳底个位置捐咗入去啦。咁死啦！ 哦，收工。 机位又摆得好晒。 嗯， 你但系你无端端 V 娃鬼叫，你就自己核突。 系咪亦都当时唔系全世界都知道嗰度有只曱甴，起码珠峰嗰边未知，净系知道我喺度咦我唔知乜鬼嘢嘅啫。咁导演咧就喺茶餐厅嘅门口嗰度睇紧 mon， 佢亦都唔知呢边发生咩事。你余迪伟你冇抹烂咧，无端端为要捉曱甴停晒全 crew 人啦，系咪先啦？ 好啦，咁都冇乜所谓 嘅。咁啊四，我争啲系噶啦。最衰个 set 黄君馨唔惊啦，佢惊佢又 冤枉。好女仔啊呢啲。 咪就系咯，好啦，未完、啊。咁我就坐喺度跟住 close up 啦，影个咁我就影半身啫嘛。 你照演到嘅， 我梗系几教教啦，我直情好惊。 但你嗰场戏系好淡定 嘅。系啊，你个咩角色嚟嘅咧？嗰个 系冇啊，讲倾偈讲嘢，正常倾偈， 冇理由惊嘅。 咁死啦，系就懒下有嘢发表咁嘅，即系咁死啦。总之 anyway， 我姿态就点样咧？我上边半身就喺报新闻咁样梗晒啦，我下半身咧我 都梗咗， 我就尽量双脚唔想掂地啊嘛。 啊， 因为 惊拉你个脚喺上， 一切啊，总之 你会好多幻想。 我个脑管，我个脑就喺度 imagine 紧，只脚得点样捐。我个对 boot 入边，好彩我今日着一扎脚裤啫。如果唔系捐落只脚死咧，好啦，如果真系攬上嚟嘅话，佢最多捐落我个 boot 嗰度，咁啊 Doctor Martin 嚟嘅，佢会捐落条腩点？咁我就越谂就越惊啦。咁嗰边就嚟 roll 机咯，咁我咧就点样咧？我咧上半身咧就好似新闻报道员咁坐到硬滚滚，咩都唔敢喐。 慢慢讲， 尽量咧，尽量就唔好将个身咧挨到个 pan， 因为我惊 喺后边。 总之越接触，一听越接触得少地方就越好个个 pat pat 咧。 所以基本上净系 pat pat 尖住张凳，其他全部系凌空嘅。 个 pat pat 灯啊！咁样掂住张凳，尽量少掂啦。咁然后我只双脚咧就翘埋咗，系三翘咁样啦。 三翘， 三翘系点啊，大佬？ 即系嗱，咁样 再咁样再翘多 下咯。我就唔可以咁样翘得 啦。 几翘？ 前面脚啊？ 然后就净系用脚尖掂地，希望越接触得少越好嘛。咁所以就 roll 机度咁讲咯。咁我就有几嚿嚿噶，咁啊再 NG 咯。但系冇人知道系发生紧咩事嘅。 以为你唔记得对白啫，演得唔好啫。 咁跟住唔知阿 Camman 定系辅导咁样就话：喂，阿迪伟唔使咁紧张吓。哦啊吓、啊，好。其实我 系 好紧张。 你唔系紧张演出啊？ 但系佢又唔知道我紧张乜嘢喎。 系啊。 咁好啦，拍咗一句啦，咁样成啦。好，做到第二句嗰阵时咧，个死黄君馨，我真系想车巴佢呢个位。突然间系指 住 我右边侧边嗰度啦。喂，跑得好快、啊，我唔知系咪同一只，咁我即刻拧过去啦，已经又系见到有一只咧，就向我凳底呢度飙过嚟。 嗯， 哇死啊！咁我跟住继续咁姿态，终于完成咗拍摄。 几耐啊？ 哦，嗰度啊， 嗰个镜头啫， 十五至 对佢嚟讲十几年嘅、 啊、 对佢嚟讲， 好惨嘅真系， 真系好惊。咁啊，黄君馨仲好冇嘢啊？你真系咁惊啊？你唔好嘈啦！我下体系喺度震嘅，知唔知道我震嘅？ 你下体成日震嘅咧。 跟住，总之我一拍完，我就即刻躝咗对面我嘅朱芬嗰边啦。咁话朱芬，你知唔知发生咩事？我知啊，都唔知道，我都见到嗰啲咁嘢。咁我一路就唔敢翻去我位度坐啦，一路就喺嗰边嘅。总之我要拍嗰时翻我位度坐，跟住后屘我又尝试装下地底，咁样成功唔见咗咯。 O K， 佢都系嚟过镜嘅啫，过镜嘅走啊嘛 ，book 翻嚟噶。 但系你咧嗰个位点解唔吻合啫？如果你老实讲，你系拍紧张智霖同埋刘诗华喺中间嘅时候，或者拍紧朱芬嗰边嘅时候，你先出现嘅时候，唔系咁咩啊嘛？我呢边 set 晒机嗰时，佢先躝埋。 系咁噶，佢哋 整定晒嗰啲。 佢哋系咁样噶，中意。 我今日听小昆虫嘅故事。 哇！呢、這个怀旧题 得啦，我哋唔想开啦。同佢倾啲嘢算啦。 系咯。诶，今晚我想听爱情故事啊， 朋友嘅故事。 唉，到时半开下啦。我晏昼就头先都讲咗啦，即系访问陈可辛啦。咁其实好多嘢都知噶啦。咁但系有啲问题咧，就喺个访问里边问咧，就第一次嘅。即系例如，其实我好想知佢即系拍戏里嘅时候咧，系点样度过嘅？因为你平时睇佢嘅造型啊、打扮啊咁有型咧，因为我接触嗰啲导演咧，喺现场嘅时候咧，都基本上系。即接近出条底裤，着对拖鞋就开工噶啦。即因为嗰啲一拍啊，拍几廿个钟头啊，同埋好中意净系喺个现场拍嘢，就唔系好顾形象啊。因为同埋即系同你练到一兵一卒。咁但系陈生就系即系吓打扮有型嗰啲咧，有时候都唔知佢点样拍一啲，譬如《投名状》里边嗰啲山头野岭啊、打仗嗰啲戏。我谂紧你系咪仲系着住嗰件 Jill Sander 嘅皮褛咁喺度喺现场嘅咧？ 去到嗰啲位咧，佢个头系咪都日日洗咧？嗬， 系咯， 又唔觉得头淋淋油淋淋 嘅？系 咯，但系你男仔留长头发去到山区咁样拍《投名状》嗰啲，你 imagine 啱啊？ 因为你越留你留得长头发嘅人就越系整洁㗎。 系啊， 因为你去到咁上下，你唔可以污糟，因为好角啊嘛。 因为你话三月嘅头佢都好整洁噶。 整洁，所有长头发啊 ，wing shot 都 OK 嘅。 系啊， 冇咁近就得噶啦。 唔系，三月嘅头好快油啫嘛，佢啫。 系，咁你自己天生冇关系啦。 系啊， 咁嗰阵时都知道佢嗰种好痛苦法，咁我都今日问翻佢，我话即系譬如透明状当其时，即系你拍开爱情片，爱情片系舒舒服服啦，相对地要拍个打仗戏咁样，嗰啲日子有几艰辛，有几难过咧咁样。咁佢话试过有一个景咧，因为佢话嗰个戏咧就唔同其他啲戏，有啲戏咧你好辛苦，但系困喺一个景嗰度。嗰个戏咧要走五个城市去五个唔同嘅景，因为好多嘅唔同嘅打仗啊咁嘅地方咁样。咁佢话试过有一次有个景咧就系嗰个战壕啊，如果大家有睇嗰部戏，你记得边个位？咁就拍系嗰个现场啦，但系你要去嗰个地方去住噶嘛。全个一个小镇里边咧，得一个嗰啲叫做唔知咩乡公所嗰啲咁地方咧，系招呼外宾嘅。而嗰日咧就系零下20度。四围都零下20度，嗰、那个乡公所里面咧有6个房系招呼外宾，但系嗰个房全部每一个房唔过70尺，即系基本上嗰张床都摆唔到嘅。有暖气，有暖气，但系嗰个暖气系 炉定气咧？ 嗰啲位就好旧式嗰啲，即系有啲有，总之系暖气啦，我唔知系边种啦。系，总之你有人敲门同你讲一句嘢咧，你开唔到道门，因为门外边就系零下20度噶啦。 系， 佢里边咧都系讲紧可能零下2度3度嗰啲咁嘅日子，佢系基本上你系喺佢里边系过唔到嘅。 系， 咁跟住然之后咧，佢仲要话咧，因为咁就净系招，即系冇办法啦。淨係招呼導演啦，當中嘅演員劉德華、李連杰啊、金城武啊，咁一齊啦。咁你我哋旁人聽見就，哎呀，好啊，好鬆啊，同你劉德華、李連杰 聽我 咁樣， 温度我驚。 係啊，咁仲要去到夜晚嘅時候咧。就唔止20度，仲有一間房嘅暖氣壞咗，咁、大家就只可以咧混喺同一間房裏面。咁你都知道呢一紮嘅大人物啊，本身呢啲大人物都咁需要嘅私人空間㗎啦。咁喺嗰啲環境之下，大家要混一晚喺嗰個環境裏面，而之後度過零下20几度，幾個人基本上冇得瞓咧，係極度痛苦嘅。 即係你70尺嘅地方。咁多个人，你摆唔到咁多张床， 冇床㗎啦， 坐喺度，踎 喺度轮流瞓下咁嗰啲㗎咋，即係你係基本上大家由諗住倾偈倾天光，去到中间你已经係冇嗰个心情，咁你演员都话倾啫，咁你导演又要顾听日拍戏啊嗰啲情况，你实冇心情，同埋嗰个压力状态係好大㗎嘛。 呢部戏好睇喎， 好鬼金㗎，咁跟住然之后佢仲要行返出嚟， 你咩倾我咪冇呢嘢睇 嘅？冇嗰段冇拍㗎嘛，仲拍剪咗啦。因为电影人系好，即系我觉得啱嘅，电影人系唔应该。话俾人听，我哋拍电影有几辛苦，嗰样嘢唔应该做一个招来，做一个卖点，你自己知就得啦。不过我听见嗰阵时候，我觉得我真系好难挨，因为我知道佢拍嗰部戏拍到中段嘅时候，佢都系佢直情有 panic attack， 直情系 physical 有，佢要落翻嚟香港，其实就话落嚟香港想睇医生，睇下有冇救，其实佢想。 淘气咯， 淘啊，我想唔翻上去啊，我想翻嚟香港就揾下有冇边个导演啊，其他啲拍，点解全部其他导演都唔得闲？咁你翻到嚟又要睇医生啊，又要攞晒药啊，见晒老婆，见晒个女啊，咁样，跟住然之后，佢话一上飞机冇事，一感觉到就去到北京嗰阵时候咧，成个人系震啦，已经 会噶会 啊，好想翻转头，佢话试过系最 panic 嘅时候，佢宁愿有空难，佢即系宁愿如果有啲咩事嗰阵时候，就唔使谂呢啲嘢。 我嗰時有個朋友好憎自己份工咁樣，即係 Leslie 係就喺廣播道咁先算啦。個車一轉，佢話一轉上廣播道個位咧，佢就喊。 係啊， 自然就喊。 我試過有段時間做第啲節目都係咁，唔係好痛，因為我即係以前都即係做即係導演仔都知道，你每日去拍戲做導演個壓力其實大得好緊要，係。人哋唔會理解嘅，以為你好多嘢係可以做到，但係每日有500个問題要解決，有好多嘅決定要決定，你自己又未講通個故仔，你都唔知點去面對嗰樣嘢。你明知拍緊嗰啲嘢可能係錯嘅，但係你仲要拍落去，因為你要出街，嗰種壓力係難以形容嘅。但係即係你做過嗰啲，我聽落我就會知道。咁所以我後輩我咪即係問翻，因為佢拍完《投名狀》之後，仲有部《十月圍城》，又係咁大鑊噶嘛。咁我今日咪問佢咯，我話其實真係好想知究竟呢一個難關。是怎样挨过的呢咁佢答得我好。 而且點解會連續咁樣捱呢你投名狀你都希望唞幾年啦，希望。 我都有唞咗兩年。佢跟住十二圍城，其實佢係監製嚟嘅。咁但係阿陳德森導演拍到一半，又好似咁嘅 case 又頂唔順，又避咗咁樣。咁我問佢點樣可以捱過呢啲難關？我即係其實嗰樣嘢講俾一啲後生仔聽下，睇下面對啲難關嘅時候有啲咩方法咁。哦，但我答得，即係我覺得好真心同好啱。佢話冇得面對。过咗咪过咗咯，过唔到咪过唔到咯。你过咗之后睇翻转头就，唉，过咗啦。但当中嘅过程你系冇任何方法噶，你只可以见步行步。 淨係話俾自己聽，你唔可以放棄，唔可以死。如果你而家走了之，咩事都解決曬，但你呢一世都企唔翻起身，因為你嗰次嘅挫折你係面對唔到。但如果唔係嘅，你捱過咗，無論任何方法，你望翻轉頭嘅，就算你唔驕傲嘅，你都起碼講一句説話就話我捱得過。其實呢個係唯一嘅一個心態上嘅方法嚟。咁我聽見嗰陣時候，佢今日忘記佢講嘅時候，佢講得好輕鬆啦，過咗。我覺得佢講嗰陣時咧，就好似有好多後生仔以前咧拍拖咧，有啲失戀咧，面對好大件事嗰陣時候咧，過咗好多年之後講翻轉，嗰陣時你失戀咧好慘噶，要生要死噶，你點捱過噶？唔知啊，捱得過咪捱得過咯。即係有好多難關係。是不需要方法的，就是你用一个毅力，用一个意志呢，你就可以度过了那件事，然后你看回转头的时候呢，可能还有方法。他现在看回转头就是说，譬如有些 preparation 那些要做回多少少啊，哪些位置的时候你要揀清楚要去怎样去做啊这样。他说但是就算做多几多少功夫呢，那个难关要出现呢，是就是要出现。因为那个是一个磨练来，你必经的阶段来。 因为很多人都不明白电影行啊，为什么永远呢好像听这行拍嘢呢都一定是这么赶的呢，就是永远都这些故事，刚才你说去到那个地方得个香港所四个大明星的埋一間房咧，嗰啲咁樣，你冇得避， 冇得避噶。你拍愛情片，愛情片嘅困難 一 定有嘅。咁但係唔係淨係拍戲啦？ 佢去到香港所嗰笪地方有冇洗頭啊？ 我唔問得呢啲嘢，因為應該有洗嘅做緊。 Okay. 如果我問呢個問題，就係嗰陣時候唔係顧洗頭噶啦咩？撥頭髮。 零下廿度，你真係點洗頭啊？講 已經，我諗已經唔係顧及衞唔衞生嗰樣嘢，係點樣過渡嗰個時間到第二日。 但呢啲咪不屈不撓咯？當你經歷緊零下廿度喺度住兩個月咁先算啦。你如果又忍都唔洗頭，你又唔剪咗佢喎？ 耶耶耶！佢唔會形象嚟噶嘛？同埋佢仲講多一樣嘢，就係如果你有一日突然之間覺得呢件事係冇難關嘅咧，即係佢講拍電影咁至算啦。但我放諸喺人生做其他。如果你觉得那件事是没有难关的、你没火去做那件事。你是当然觉得死了，我过不到过不到。你即打机一样而已，过不到，哎呀过了这关你真的兴奋感觉、很易过的，你没有兴趣的嘛、那样的、所以我今天想分享一下大家有没有一些即曾经经历过的一些的苦难、即是过渡了的。打电话上来告诉我们你当时是怎样经历的、即当然是过了就过了。 刚才我讲的小昆虫的故事都是曾经经历过的一些苦难。 你那个没有经历过啊。 是啦。 是 啦。你在避免低起身啊。 我没有听过你的故事，我听黄君卿那边怎样啫嘛。曾经经历过的一些苦难啊，我想听一下。 好，到我啦，咁啊，我就星期好短嘅就好快可以， 哇， 真係可以好短， 十四秒喎、 啊，仲倾多十秒先， 你几时会长嘅？倾 唔系好简单， 你每一晚就睇住我哋讲几长，你就决定你自己几长。 我唔系，我四五个题待住啊，大佬， 仲有两分钟， 诶、我可以又转咗个题咯，本身唔系呢个，有个再短啲嘅，又倾到， 哇，打细波， 又冬令嘅呢个题， 咁我星期六日咧，本身可以讲到好长嘅，咁我星期六日咧就去星期日啊，咁我就去咗大陆。就揼骨咁樣，咁啊好耐好攰啊！ 有單車嘅， 咪即係 星期六踩完，死啦唔夠時間講呢個， 好架勢㗎！你話你四五 日係啦， 星期六十 九， 星期六踩完單車，星期日去揼骨，咁去揼骨就要翻大陸㗎啦嘛，係咪先？即係。 嗰 你係咋？ 我係我係， 我尋晚先喺香港揼， 所以我嗰唔係因為咁樣嘅，因為件事件就係咧，我其實上個星期已經好想揼噶啦，因為真係好攰，覺得啲骨同埋肉咧好似緊曬硬曬咁樣，咁我就問攤叔喺做節目期間，喂夜晚一點鐘放工，香港有冇地方有骨揼啊咁樣？咁佢阿攤叔都噏咗啲地方俾我聽嘅，咁我就緊接梗係問啦，收費幾多？ 然後就 咁我聽完嗰個價錢之後，唉忍多兩日，星期六日翻去啦， 幾百蚊。 我请埋女友都唔使咁贵啊！讲真， 得唔得先？ 佢就话得嘅， 系咯，边度识啫？大力链落嚟就叫佢， 系咯， 得嘅。 我喂，讲真，我觉得麻麻喎，今次。 哎呀，咁咪系咯，你嘥钱嘥时间咯。 佢咁样去推下推下咧，喂，唔系喺度摸下摸下咁做乜？ 唔系，唔系啦。 啊，我试过， 我知做乜？摸下摸下。 系啊， 我反而知。 佢摸背脊，唔系摸边度？ 慢慢嚟，咁一嚟摸嗰度摸，傻嘅。 系俾内侧嗰啲好似先揼嘅。 我试过大陆揼你一个按摩师，按按下咧。瞓著咗喎， 佢瞓著啊？ 系啊，佢坐喺张床度啦，咁啊按紧我只脚咁啦，按按下，点解我因为我都半梦半醒咁嘅状态，点解按极到个位，咁我醒咗啦，我醒咗啦，我望住佢咧，佢眯埋眼，喺度掘紧，但系不断按紧餐厅咁，跟住我就起身，我就起身， 梦游按， 我就坐咗起身啦，基本上坐咗前面啦，咁样佢继续按紧只脚啦，我就望住佢咧，好近块面咁样。我望住佢，跟住佢突然间睁大一只眼啦，呢系累啊！跟住佢话：，唉，也是，今天很早， 我都肯匿啊，我不如叫第二个嚟啦，咁讲翻，佢瞓著， 咁又冇换嬲喎， 我算啦。 唔系，我哋系唔明白一样嘢就系， 你唔知佢按我脚按几耐，其实 我上 个礼拜 都同你讲啦，即系你话夜晚一点钟，我介绍俾你嗰个地方，我话但系揼完之后两三点翻屋企系好攰，你去国内喎，揼完之后你仲要翻翻落嚟，哇！ 佢唔翻， 我唔系凌晨一点上去啊嘛，我星期晏昼去啫嘛， 咁啊唔攰嘅， 摊摊条条嗰啲食埋饭， 食埋饭， 揿个掣 send 就自己到噶啦， 你 唔使搭车嘅。 香港小情侣有好多嘢做咩？ Okay, okay, 你知唔知点解啲人咁中意排嗰啲寿司啊？排个几两个钟啊？ 就系浪费，有啲人就消磨时间，有啲人折磨时间， 冇错啦。 但我重点唔系讲我揼骨嗰单嘢，就系、是、咧过关嗰单嘢就好正。咁啊，依度啦，系咪先？咁啊，依度插张身份证入去，好，大家都知道点做噶啦。好啦，咁啊，我照常啦，都系咁样过关嘅啫，系咪先？咁我见到前面有个伯咧。就入咗去入咗入面就撳緊手指模嗰個位啦。咁呢個時間其實你喺後面排緊隊嘅話呢，你已經攝完身份證彈埋出嚟，你係等前面嗰、那個手指模 OK 彈開咗你就行入去㗎啦嘛。即係話其實你係唔可以再去第二格㗎啦嘛，你一定要喺嗰格㗎啦嘛。 其實可以 㗎。可以㗎咩？ 我試過。因為佢個手指模搞咗好耐嘛，我去咗第二格度個。 但係攝完身份證彈開出嚟。 唔知点解我 又冇得讲落去。 哎呀，唔系咁我戆居。 因为前面嗰个人塞住咗嘛，咁我喺度。 喂，你唔好同我讲，我冇用依度嘅。 你嗰度？ 点解啊？ 系啦， 我冇佢嗰度。 我坏咗用唔到，我次次都系过关。同埋我想见下嗰啲人，有啲人 排长好多嘅傻。 唔系嘅， 如果 唔系嘅， 如果我早啲讲好啊。 我都唔系自己知。 好啊，咁你唔知 点？你去到呢啲位嗰时，我领 嘢 啊 就 系。 咁咧嗱，咁咧我见到前面嗰阿伯咧。就一路撳嗰手指毛都撳唔到喎，咁咪上面咪有個消毒藥水嗰啲位咧，俾你抹抹手嘅，佢又唔用，佢舐埋手，佢舐舐咩手指，舐完之後咧就嘟個手指毛， 死啦！咁你都唔用， 咁點咧？咁我就到我啦，跟住焗柴咗去咯，焗住行入去，咁你望住好無奈。 呢個問題真係要解決。 好無奈喎，你撳唔撳啦？你冇得唔撳㗎喎，因為你係等到著紅燈，咁但係後面啲人好趕㗎嘛，個個唔知做乜事過關，後面已經五六個人排曬喺度呢， 人跟住即抹啦。 冇啊，你焗住。 我係你，我會點呢？我會拎咗嗰嚿上面嗰、那個有個黃色嗰個消毒嘢呢，成嚿拎咗嚟抹嗰個窿。 係啊，跟住響機。 嗰啲唔會出嚟，除非你調轉成， 唔係不如你快快手印落，跟然之後即刻再消毒嗰個位。 唔係最慘就係你見，唔係啊，其實你見唔到冇事啊。最慘就係你見親眼見到佢舐嗰一下，然後放落去嗰位。咁我行到埋，梗係觀察下嗰個紅色嗰個玻璃㗎啦。 好正啦， 濕濕地，我見到仲係你撳唔撳啦？一定要撳啦， 一定要撳啦， 打八打車， 快打慢咯，只可以嘅感覺係 冇。喂，最慘就係咩？到我撳啦，咁我撳一下啦。 唔得， 请依同事再放落去咁样啦，再揿，请试下唔知咩消毒再放落去， 舐啦， 我又试下啦， 舐啦， 跟住之后又唔得，跟住之后佢就，跟住之后佢话请用左手再试一次，咁我基本上左手右手左手右手系咁喺度揿嘅口水系咁喺度揿嘅口水，我咁啊想听就系啲过关时候遇到有趣事啊。